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今集终于介绍呢一位诗人。 系啦，都可以讲终于吓，即系呢个时代回避唔到嘅一个诗人嘅名字啊，新波斯卡。我谂心机旁边听众咧，我谂即系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噶啦吓，但系一直咧我都揾一个机会去睇下点样介绍佢。咁今次咧就系因为咧台湾出咗佢嘅第一本诗集嘅翻译，嗰本诗集咧系佢生前冇出版过嘅，佢自己唔出版。咁有人话可能系过唔到审查，因为嗰阵时波兰仲系呢个共产主义国家啊嘛。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佢自己唔满意啦。总之系比较少作啦吓，处女作啦。咁但系咧最近呢个译本就好特别，因为咧系一位台湾嘅青年女诗人林慧云啊所翻译嘅。咁佢特别之处就系佢系一个生活喺波兰嘅台湾诗人，咁佢系嫁咗俾波兰人嘅，咁同埋咧佢系直接从波兰文去译啦，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啲诗咧都好有即系嗰种青春锐气喺入边，所以去译一个最青春嘅新波斯卡，呢个系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就系呢本叫《黑色的歌》呢本诗集咧，就系因为佢本嚟咧就得廿几首诗嘅啫，于是咧林慧云咧就好有创意地咧就喺佢其他诗集喺呢个新波斯卡后期嘅诗集。揾咗几十首咧，可以对应呢几十首最早嘅诗嘅诗， 咁有趣， 将佢哋仲要摆埋一齐，咁你会睇到一个诗人嘅变化。咁我今次咧，我哋介绍新波斯卡两集咧，我都会咁样介绍，即系一首处女作，一首系后期点样有所呼应嘅，点样诶进化咗嘅诗。 所以我哋而家首先咧就要介绍呢一首先，《朱灵节》。 朱灵节，新波斯卡。我不是为了悲伤而来，而是为了把康庄的湿树叶扫除，这样会比较漂亮清爽。我不是为了反抗而来，只是为了点亮小小摇曳的火光，保护它们不被风吹熄。空间不会是孤独的，我会让冷杉和紫苑造成的花圈拥抱丑陋的坟墓，那时候会发生更多事，寂静在我们头顶，不属于恐惧，而是属于尝试。我没有在这里等待诗歌，而是为了寻找、找住、拥抱、活着。 朱灵节，新波斯卡的作品。 其实朱灵节呢，我哋香港有个名称叫万圣节。 鬼节。 就是万圣节啦，其实但其实朱灵节是更啱的，因为佢讲緊嘅幽灵啦、灵魂啦，喺嗰个时候呢喺嗰一日返嚟。咁但係呢，新波斯卡呢佢早年写呢个万圣节呢，佢写嘅唔单止係鬼魂，唔单止係过去嘅幽灵。佢我哋头先听呢，佢其实讲緊嘅係佢点解要写诗。佢写诗呢唔单止係为咗哀悼，因为波兰嘅历史呢係好沉痛㗎啦，喺二战时期尤其係一战二战佢哋都经历好多，又被苏联人杀，又被德国人杀，咁佢哋自己亦都有参与呢所谓迫害喺波兰嘅犹太人嘅，呢个成为咗波兰人嘅自己嘅一项即係一个好沉重嘅过去，面对唔到嘅。但係呢佢话我唔係为咗悲伤而写诗，亦都唔系为咗反抗，诗歌系唔可以反抗嘅，但系诗歌可以保存一啲美好嘅嘢，好似佢话佢系保存一点火啊，唔好被风吹熄，呢个已经系诗可以做到嘅嘢。咁最后呢，佢话我唔系喺度即系守株待兔咁样等诗嚟发生，而系呢我要捉住呢啲诗，仲要呢系好似去拥抱一个活生生嘅人咁样抱住佢。咁呢个就同呢个万圣节呢即係构成一个对比啦，即係原嚟呢啲幽灵呢係生活喺我哋身边嘅存在，咁我哋捉到佢嘅过程呢其实就係诗歌发生嘅过程。 係哇，朱灵节啊，跟住我哋要听墓志铭。 墓志铭，新波斯卡。 这里躺着仿佛逗点一样老派的写了几首诗的女诗人，愿大地给予她安息。虽然她不属于任何文学团体，但在这土重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路人啊，把你公事包里的电脑拿出来，然后思考一下关于新波斯卡的命运吧。 墓志铭呢首诗呢都是新波斯卡真最出名的诗之一啦。咁点解呢？因为佢真係虚拟咗自己嘅墓志铭，係佢喺佢死之前，应该係四十几年前。1962年佢寫呢首诗，墓志铭呢就係、是、想象呢以后有人呢嚟到佢嘅墓前面会睇到嘅嘢啦。最幽默嘅呢就係话佢係模仿呢嗰啲古希腊罗马嘅墓志铭嘅。因为古时候最古代的墓志铭就话就会写住话过往嘅行人啊，你经过呢度，请停低一阵、嗯、啊，哀悼一下呢个人嘅命运啊。咁佢咧就好讽刺啊，佢话啊路人啊，喺将你嘅公事包入边嘅电脑攞出嚟思考一下新波斯卡嘅命运。呢个咧，我觉得翻译都可以做一个小玩笑，因为原著咧其实唔系电脑嚟嘅，1962年未有手提电脑呢样嘢，电脑好大嚿嘅，可能系拎本笔记簿出嚟啊，或者拎本诗集出嚟啊，但系啊。林慧云咧就将佢咧就将佢 update 咗下啦，即系变成咗我哋依家咁样。但系最有趣嘅就系佢自己对自己嘅形容好准确，佢话自己系好似一个逗点，即系逗号咁老派嘅诗女诗人啊。咁呢个佢都有啲系回应，有啲人对佢批评嘅。其实佢嘅诗唔算好前卫嘅，新波斯卡甚至有啲通俗啊，所以佢先会有咁广泛嘅读者面。但系我哋睇翻佢早期嘅咧，其实就好前卫下嘅佢。处女座有啲好前卫，同埋咧处女座有啲好特别嘅咧，就系佢都逃脱唔到嗰种爱国主义嘅嘢啦、民族主义嘅嘢。但系你如果摆翻嗰个时候，二战刚结束嘅时候，咁爱国又好似好正常啦吓。 系啦，但可以咁样改咗佢原本嘅用字嘅 咩？系啊，呢、這个我都要问一问翻林小姐，到底点解要咁样？因为个电脑1962年一部电脑系成间屋咁大嘅， 系冇可能喺公事包度攞出嚟啦。 系啊，都几幽默啦，我觉得。得啊，新波斯卡都会同意呢种更改嘅吓。 跟住我哋听《无名士兵之吻》。 《无名士兵之吻》，新波斯卡。子弹将我击伤，人类的一切对我来说如此陌生。除了我不在其中的时间，那时间就像是热气。我正在流逝，战斗的愉悦已与我无关。为了愉悦的战斗以及捣毁城门的梦想在你们眼前，兄弟们立正。乡间的道路，银白色的思念透过哭泣的洋楼发出悲鸣。母亲还会寄两封信或者三封，然后写下第四封。在他们仿佛疲惫的风筝将距离缩短之前，我就会把这大世界，这巨大的世界装进我小小的伤口。诗人们，这些为英雄之死而哭泣的诗歌真是糟糕无比，他会因为你们的诗歌而感到哀伤，就像哀悼陌生人的死亡。他不想当个僵硬如石的女孩的英雄，他已经用昨天的手向你们送上了一个信任的玩笑。飞吻。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啊，无名士兵之吻呢类嘅诗咧，喺佢第一本诗就黑色之歌有好多，因为都系同战争结束之后啦。咁佢讲去哀悼一个无名士兵，但系呢首诗咧，我哋睇到后嚟嘅新波斯卡喺入边出现啦，就系、是、一个轻松，一个重视轻松、重视轻盈、跳跃嘅一个诗人。佢话：哦，我哋为佢哭泣啊，系好糟糕嘅。 無論作為詩也好，或者作為呢個死者也好，佢都唔鍾意呢啲哭泣嘅感傷嘅詩歌啊，因為呢種感傷呢就無關痛癢，就好似對一個陌生人咁樣啊，反而係佢之前講緊佢自己嘅死亡，對於佢嚟講，佢自己感覺到自己都流逝緊 啊， 我已經自己成為咗陌生人啦，咁你再去為一首陌生人寫一首哀歌，咁其實都幾即係有啲虛偽啊。咁但係呢，佢最後佢話呢，佢唔想做一個石，好似石咁樣嘅英雄，即係唔想變成一個雕像。咁好多國家都有啲無名戰士雕像㗎嘛。佢話我只想返去過去，就好似我同佢嘅女孩告別咁樣，送一個飛吻、飛吻係好輕盈嘅，即係佢覺得紀念佢最輕盈嘅時刻先係真正嘅紀念。其實係還原返呢個無名英雄，佢本嚟就係一個平凡人，佢本嚟應該擁有一種好平凡、好美好嘅生活嘅。但是他既然落入了沉重的历史入面之后呢，那我们最后将他在这个沉重的历史入面即是拯救出来，不要用一个石像锁住了他。 是，其实如果是讲士兵讲战争呢，还有以下落来的这一首啊，越南。 越南，新波斯卡。女人，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何时生，从何处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地上挖洞？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躲了多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咬我的无名指？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你吗？我不知道，你站在谁那一边？我不知道，现在是战争，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不知道，你的村子还在吗？我不知道，这些是你的孩子吗？是的。 是啦，越南呢当然是写越战呢 ,1967 年写的。咁其实呢度涉及到新波斯卡呢，其实佢都对世界大事嘅关怀啦，但佢对嗰个关怀呢，佢就冇成为咗呢个苏珊·桑塔格所讲嘅旁观他人的痛苦啊，佢唔系嗰种不痛不痒嘅。所以呢首越南呢佢写得极之克制。佢就讲緊呢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其实呢张相我见过，佢都系睇过一张相，一个女人匿埋喺地洞度。跟住俾啲記者發現咗，其實俾聯合國士兵咩咁發現咗之後呢，就有個對話啊，啲可能美國士兵問佢各樣嘢啦，咁佢全部都係話唔知道，但係直到最後佢話呢啲佢守護住佢嘅仔呀，佢啲孩子，佢先話答咗一個是的。即係呢度你會睇到人被赤裸裸咁樣剝奪曬所有佢嘅身份，佢係咪越南人啊等等嗰啲都唔重要啦。而最重要嘅佢係一個母親，但係呢個母親失去咗所有嘢，就得自己嘅仔喺度保護住。咁入面呢有一句呢就話，你為什麼咬我的無名指啊？呢句呢就幾有隱喻嘅，無名指我哋用嚟戴戒指㗎嘛。即係一個幸福嘅表徵。但係呢個女人佢失去咗佢嘅可能丈夫死咗啦。咁佢其實佢對於佢嚟講婚姻已經破碎咗，佢嘅日常已經冇咗。但係呢個救佢嗰個人呢，嗰、那個美國人或者係嗰個西方國家嘅人呢，仲係保住幸福。所以佢俾佢咬咗下。即係呢種受害者同施害者之間嘅關係，喺一個戴戒指嘅無名指上面發生，就顯得咧就非常之諷刺。 係，因為問佢乜嘢，佢都話唔知噶嘛。 係啊， 嚇！你其實企喺邊一方㗎？係 啊，企喺邊一方，同埋你一定要揀個企位嗰度咧，其實又係好西方想象嘅。其實佢一個越南嘅農夫，佢只係想平平安安咁生活。你一定要逼佢係屬於南越定係北越，你一定要逼佢係共產主義定資本主義啊！其實對於佢嚟講，呢一切都喺度傷害緊佢。 係 啊，只不過你想象我哋每個人都要選擇一個主義，一個意識形態啫嘛。 系好，咁我哋今集最后就要介绍呢一首诗啊，《可以是无题》。 可以是无题，新波斯卡。就这么发生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坐在河边，在树下，这是一件平凡无奇的事。不会被写入历史， 这不是动机会被研究的战争或协议，也不是值得传颂的讨伐暴君的事迹，但是我坐在河边，这是个事实。既然我在这里，我一定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在那之前，我也一定待过许多其他地方，完全就像那些踏上甲板之前的大陆征服者。每一个漂浮不定的片刻都有着波涛汹涌的过去，它有着星期六之前的星期五，六月之前的五月，它有着自己的地平线，就像在司令官的望远镜中一样真实。这棵树是一棵在此生根多年的杨树，这条拉布河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流，穿过灌木丛到此地的小径并不是前天才刚被人踩出来。风如果要把云朵吹散，在那之前必须把它们从别处吹来。虽然附近没什么重大事件正在发生，世界不会因此而变得比它充满迁徙人潮的时候更缺乏细节和理由，或者定义模糊。 可以是无题就是新波斯卡的作品。 其实可以是无题呢是他晚年的作品，是他在1993年结束与开始这本诗集的，应该是拿诺贝尔奖前写的一首诗。那这首诗其实是一个对他自己的主题的总结。他讲一件很无聊很琐碎的事情。他坐在河边在个树下面休息的时候，他说这件事这么平凡。啊，历史绝对不会记载啦，因为历史就记载啲战争啊、革命啊、和平啊嗰啲咁啊嘛。但系佢又谂，咦，系咪真系历史系会分为重要同唔重要嘅呢？对于我嚟讲，我坐喺呢度入边包含住好多嘢，我系经历过好多嘢，我先喺呢度休息，就好似呢条河咁样，流经咗好多地方，呢棵树亦都喺度生根咗好耐。先至有咗呢个场景，呢、这个好平凡嘅场景，但系背后系好多好多嘢。咁呢啲重大嘅事情喺地球嘅历史上边，或者喺生物嘅历史上边，可能系重大过你嘅一场战争啊，或者嗰啲对人类所谓即系好虚妄嘅嘢。最有趣嘅就系成件事，成首诗写写下写佢自己嘅时候，突然间发现出现咧就有蚂蚁。嘅出現，仲有一隻蝴蝶喺度飛下飛下。佢話佢嗰個蝴蝶嘅翅膀係就屬於佢自己嘅，唔屬於任何人嘅。其實呢度咧就話呢只蝴蝶相對於我嚟講，咁係咪我更重要定係佢更重要呢？即係佢一直喺度顛覆緊重要同唔重要係乜嘢？咁其實呢只蝴蝶可能同我同等重要，就好似我喺度休息呢件事同歷史上啲革命啊嗰啲同等重要嘅一樣。咁呢个时候我哋返去睇新波斯卡嘅诗呢，你都发现佢嘅魅力就係佢好多好平凡好平凡嘅事物进入佢嘅诗啦，同埋呢佢用一啲好貌似好浅白嘅词句。咁所以佢嘅诗呢就即係所谓赋予解冻嗰种啦，即係好多唔系睇开现代诗人都可以入到佢嘅诗。 所以就点解有咁多 fans 啊？係啊，你知唔知佢本大陆版嘅中译本啦，又破咗纪录啊，销量卖咗十几万啊。 厉害、甚至乎我哋嘅节目一开场嘅开场音乐 系啦，呢样要讲翻。我哋嘅题目都系佢啦，即系入边讲话诗到底系乜嘢？嗰句话好经典啊！咁佢好多嘅疑问咧，其实佢用自己嘅诗去回答紧啦。吓，诗系乜嘢？吓，诗系可以咁样嘅。 系。哇，咁我哋用一集时间讲新波斯卡就一定唔够啦。咁我哋下一集呢同样时间呢就会再介绍新波斯卡嘅其他嘅诗啦。 係啦，都系黑色的歌呢本诗集入面㗎。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